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这个七夕刚刚过哈，好多朋友可能都已经体会了一个浪漫的七夕。嗯，好多朋友说，哎呀，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没能出去玩，还是挺遗憾的。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变相给大家弥补一下这个遗憾，因为咱们中国有很多很浪漫很魔幻的城市。要提起这个，可能很多人第一个就会想到重庆，尤其是一想到魔幻这个词，有很多魔幻的景点，有很多你感觉匪夷所思的建筑形式啊。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如果在上周您因为种种原因七夕过得不是那么愉快，或者说在游玩的过程中还略有遗憾，那等疫情稍微控制到一定程度，大家都安全的情况下，没准到重庆去转转，补过一个七夕，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块儿线上聊天的，还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哈，旅行达人，我们的超级小包子。来，包子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说重庆。小包子去过多少次重庆？ 我去过又数不清了，最少得有十几趟了吧。 哎呀，怎么那边有女朋友是怎么着？ 这不是，就很多年去过十几次啊。 重庆这么多年，你觉得它的变化是什么呀？就是它是一直就这么魔幻吗？还是它这两年才开始魔幻的？ 重庆之前给我的印象就有点像香港，然后这两年是因为就很多影视剧作品，然后开始就是它包括一些新的建筑，还有它晚上的这些灯啊，然后让它变得特别魔幻。之前呢，很多年以前呢，去到重庆的时候就觉得，它的街道很多那些老的那种社区，实际上看起来就很有一种市井文化。但是当你爬到它的那个山头上，它有几个观景台，那个时候南山一棵树真的就只是一棵树而已啊。然后那个时候的所谓的观景台，就是一个类似于停车场的一片平地。那个时候去看重庆，就突然感觉，就是它的，因为它在山上，它是一个山城嘛，所以底下是，很多的这种高楼错落有致的，鳞次栉比的，就是让你自己感觉就。这个地方就是怎么就冥冥之中感觉有点像香港。因为它的那个所有的楼全都集中在中间的那一个区域，所以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地儿有点像香港，就是感觉缺了点灯。因为到晚上很多那些居民楼啊等等，就是一些这种高楼大厦的建筑，它就完全是黑的状态。它没有外墙的霓虹灯，也没有一些太多的，可能是住户也不是太多，因为到晚上的话可能睡觉也早，所以那没有那种星星点点的那些窗户里面出来的那种灯光啊，就觉得拍出来东西嘛就有点美中不足，就觉得到了十一点左右，基本上很多东西就黑了。然后这个最近这两年，尤其是去年去的这次重庆，今年去了一次，然后今年去了两次。就感觉就是完全就是已经成为一个魔幻之都了啊。就是有点那意思了，晚上江上再来点雾气昭昭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重庆有外号就叫雾都嘛，雾都重庆啊。如果说大家白天拍片不出片的话，我建议你们可以晚上爬到这个周围的它那几个山顶上观景台去看一看，这些地方呢颜值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因为白天有时候因为阴天也好，下雾也好，或者下雨，它的那个天气其实颜色不是很好看，就是灰蒙蒙的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更突出了夜景的优秀啊，因为夜景是越下雨， 越下雾，你这个夜景拍出来越魔幻，越有那种特点。 嗯，哎，包子，那咱们一开始先跟大家先聊聊，就是去重庆的这个天气问题。好多朋友觉得重庆总下雨，是不是？说我要出去玩，天天下雨，是不是有点烦？而且，好多人对重庆的那个想法就是夏天实在太热了，是不是夏天去比较难受？你这么多年去了这么多次，你肯定也有点经验了。你最推荐大家几月份什么时间去重庆游玩啊？ 其实夏天就是我去的时候，我是六月份去的吧， 嗯， 就已经算是夏天了啊。六月份去其实也还好，就是反而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热，可能我赶上那两天天气比较凉快啊， 嗯， 然后尤其是刚下过雨以后，其实还挺清爽的，而且现在重庆实际上它有很多的一些室内的这些大型的商场啊，去逛街的这种，包括游乐场所等等，其实这些地方呢就没有那么热，而且呢，重庆的，就是怎么说呢？如果你夏天大白天的非要出去在街上或者在山上去爬山啊等等的，那这个其实换哪儿都挺热的。重庆也没有，其实没有那么感觉特别热，反正有时候北京那个桑拿天反而更闷一些，更难受一些。可能重庆的话，就是这些桑拿天相对。有时候它比较多，但是我觉得还好吧。然后因为冬天去的话，其实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冬天是不是就凉快了？冬天冷，就冬天有点阴，所以呢，就是我其实不太推荐冬天去这个，比如11月、12月的时候去这个重庆，因为它相对比较阴冷，所以你就到了那儿，冬天你去过一次，你就能特别体会到为什么重庆火锅这么辣，这么火啊，麻辣之中，然后满街开的都是，因为在那种阴冷的环境下，你吃上这样一个热辣的火锅，你会觉得心情也好啊，周身通泰，如果是夏天你吃完以后就满脸起泡，对吧？肯定是有这个后果的，但是呢，其实也在重庆也还好，夏天吃火锅也没有。反正我没起几个饱，就是主要是去湿，身体里边的湿气能够给去掉，这个挺重要的，所以我其实挺推荐像春秋天去重庆，也不是特别热，也不会很凉，早晚温差也不是很大，相对会比较好一些，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夏天，可能跟我性格有关系啊，火辣辣的夏天， 哎呀， 我就喜欢夏天。 就喜欢热， 也不是就喜欢热，就是我能受得了热，所以呢就也还好。就是对于我来说，而且我夏天去重庆也没少吃一两顿火锅，就是该吃的也都吃了，所以也没觉得。而且越是那种热天，你越吃那种麻辣的、酸辣的，然后你吃完以后出一身汗，就觉得特别舒畅。要不然那热憋在身体里边。用咱中医的话讲，就挺难受的。 用咱们中医的话讲，就挺难受的。我还以为你能说出什么。我明白了。我觉得可能有好多城市，尤其偏南的一些城市，都是挺适合像刚才小包子说的春秋天，尤其是我觉得十月份开始，类似像上海啊什么那些好多地方，就变得非常非常舒服了。咱们这边。就是稍微可能已经稍微有点冷的时候，他那边你就穿一个衬衣，从早到晚，他也没有那么多雨了，然后呢，植物什么的也还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候哈。我觉得马上 对对对， 这个重庆比较舒服的时候就到来了。我觉得北京现在已经迎来了他比较舒服的时候，是吧？这两天我觉得北京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已经挺舒服的了，咱们京津冀地区应该都是这个感觉。再过一两个月，如果那时候咱们疫情控制的比较好，大家可以随意流动，在国内随意玩的时候，哎，重庆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咱们今天既然是给小情侣们推荐，那让小包子给推荐推荐比较浪漫的几个地儿吧。你先说，你也去过这么多趟了，对吧？重庆的那个姑娘在全国也是出名的漂亮。是不是皮肤白皙，长相美丽，对吧？这是人家那边，那你说说，在你心中， 重庆比较浪漫的几个景点都有什么呀？ 重庆首先说作为这个一个看看美女的地方，这个它确实这个美女也多，因为它每天上山下山得溜啊，它就溜得特别匀称，啊，也没有太多的胖子，然后它这个身材也都非常匀称。那么其实重庆呢，现在很多的这些比较新兴的啊，可能这个说原来说大家都说去解放碑啊什么的，但是其实解放碑现在特别多游客，我就现在特别推荐去观音桥，观音桥那边其实挺不错的。然后像观音桥那边也有一些像这个艺术区，然后去年开始有一个新兴的比较火的叫鹅岭二厂，在那个山顶上。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听说过啊。就是拍过这个最近拍过这个电影的，所以现在鹅岭二厂是最新的这种艺术网红打卡地。重庆呢，其实它自带这种网红特质，也是因为它有很多这种就是运作的比较成功的这种网红打卡地。比如说这个鹅岭二厂就算是一个，就是一个跟北京这个七九八其实意思差不多的这么一地儿。然后它就是也是一个原来的这么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 工厂区， 类似于废旧的，还半个工厂都算不上吧。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因为拍了一个就是那个叫从你的全世界 路过，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啊。 然后呢，因为在这地方拍了，所以呢，他一下就给带火了。现在就是有一波一波一波的人，然后专门去上这个上车上山，到那个山顶上去拍这个鹅岭二厂。整个他现在开发的就是特别多的那些街头的雕塑啊，然后有意思的小店啊，然后包括在这儿，在重庆的任何地方、任何角落都会有吃饭的地方。那么在这儿也有一些吃饭的地方，带有网红特质的，带有一些高颜值的能拍照的这么一些特质的吃饭的这么一些地儿。那么其实在重庆呢，你基本上这些吃饭的地儿，你闻着香就低头进啊，不太会容易踩雷。对于咱们游客来说，踩雷主要是这个吃到了一些不好吃的东西，但是在重庆这个可能性就是相对概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在那儿想开饭馆真的挺厉害的，就都得有两把刷子。所以鹅岭二厂那几个店，我也是大概去看了一下，吃了一下它的这个味道什么的水平都不差。非常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咱们游客顶多能踩到雷，就是吃到了相对贵一些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不觉得怎么样，比如人均消费100块钱，对于北京的游客来说，觉得啊，这边基本上咱们餐馆差不多，也就180块钱。但是重庆人就会来觉得哦，好贵哦，对吧？他们人家说我们正常一个人吃可能人均才30块钱。所以对，在他们本地人心目中，他们说重庆的店主要分成两种，一种就是网红店，一种是给你们游客吃的这种网红店，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种店，不一定是餐馆的，就是本地人吃的店。所以这种呢，咱们不太容易踩雷。鹅岭二厂是一个我认为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然后就是观音桥那边的那个，也是像七九八一样的一个艺术街区。然后这些地方实际上都是非常非常有浪漫特色的，因为你在那儿，不管是你去逛街也好，你互相去拍照也好，或者是坐在那种特别仿古的那个复古的那种冰激凌车上啊，冰激凌车外边啊，吃一个这种就甜筒啊等等，其实整个这个地方它给你的氛围环境感觉就特别好。然后还有呢，就是像一些比较高的地方啊，可以看到重庆，刚才我说可以看到夜景的，现在的南山顶上那一棵树已经修成了一个3层的观景平台，还有底下有停车场，有电梯。实际上现在鹅岭二厂面临的问题也是类似的，就是它很快可能也要修这种电梯了，就是因为那条小路实在是太窄了，所有的车上山下山都是那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然后因为鹅岭二厂的那个停车场很快就爆了嘛，就是它那个小停车场特别小，所以就造成了拥堵，就是车辆在那排队进车，等待进入停车场的等等的，出来的时候就会造成拥堵。然后所以这个就是 他现在我看旁边不光修路，旁边已经修了一个那种智能停车，就是你把车开进去，嘚儿就没了，然后就跟那个就跟大便洗鸽子，对，就变没了。它底下是一个智能的那个就是停车库，都会把你那停车库给进去，通过一个编码。然后如果你把这码丢了，你可能今天晚上之前都找不着你的车了啊，就是很难找到了。对对对，就是就智能的那种，底下是那种机械臂的，然后把你的车给运到一个 跟华容道似的那种来回搓。 对对对对对， 对吧？ 就反正就是那个叫电子华容道了。 嗯， 对，我觉得这几个地方是我可能这次去完比较推荐的地方。 就是鹅岭二厂是一个，还有刚才你说的那个观音洞，对吧？ 对对对，观音桥， 观音桥。啊，观音桥这几个地儿，你觉得是小情侣都适合玩一玩？那其他的地儿呢？你小情侣玩完这些地儿，重庆还有其他的好玩的地儿，你觉得一定得去一下吗？你都去了十几趟了。 我去重庆呢，主要就是吃啊。 嗯。 然后这个给大家推荐几个，就周边吧，算是重庆地区，但是不在市区里面的地方。 嗯。 就是。我比较推荐的是这两天正在做内容啊，就是那个在涪陵，涪陵呢，大家一听这涪陵就是 出榨菜的地儿， 让你连来出榨菜的地儿，那块儿好几个榨菜厂。 嗯， 涪陵呢有两个地方我比较推荐，一个就是在它那个长江的乌江的边上，然后那个有一个就是白鹤梁。 嗯， 白鹤梁呢，这个。自古以来呢，白鹤梁可能有历史记载，大概有十次，在历史上，这个白鹤梁呢露出了水面。 嗯， 它里边有一个水文记载的一个石碑，然后如果石碑露出水面，就是长江水位特别低，根据水文和咱们这个古人的观测，就是来年可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丰收年。 哦。 就是哎，是这么一个因果关系。 嗯， 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在古代呢，就是大家非常盛行来这儿观这个白鹤梁。 嗯， 哎，就是从古代呢，就是说一旦说哎呦这石头露出水面了，就是它白鹤梁那个有一块石头，在天然的石头上雕着这个白鹤还有鲤鱼，叫鲤鱼出水。 嗯， 那就是就会有很多的这些过去的这些网红啊，这些名人啊。来这儿打卡， 嗯， 所以呢，在白鹤梁留下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名人的这些这个手迹，然后呢，这就是他们来这儿就会在石头上进行雕刻，就是哎，我来过了， 嗯， 然后这些经过呢，长江一涨水，这个东西就又给没回去了， 嗯， 再过比如说100多年清朝的时候，哎，又落下来一次，你就能看到前人。在石碑上刻下的这些非常壮观的文字， 嗯， 那么这些文字呢，到咱们98年这个长江三峡大坝这个截流以后，整个的水位上涨了几十米， 嗯， 所以呢，整个白鹤梁就几乎就不再可能出现这个 你能看见的情况啊， 对，它就整个就是全部被没到水底下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因为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这种文化遗产。所以我们修了一个罩子， 嗯， 就这个东西挺厉害，修了一玻璃罩子，然后把白鹤梁整个给罩起来， 嗯， 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呢，既保护了这个，就既不影响这个大坝三峡大坝的这个建设，然后又保护了文物，它是用一个这种特别大的玻璃罩子，把整个白鹤梁这一片的水域石头全部给罩进去。然后呢，罩子外面呢是一个过滤水的系统，所以它里面也有水，但是是过滤过的这种纯净水。 嗯， 所以就保证这个水呢对石头上面的石刻还有岩石本身不会有那些苔藓啊等等这些东西去腐蚀它这个石头本身。 嗯， 就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相对比较可循环的生态系统吧。 嗯， 然后这样呢，水里边呢还有一些鱼，看起来就特别神奇。然后呢，如果是你赶上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申请进去潜水体验。 哦，到水下能看见。 对，可以水下可以看到。而且呢，我刚才为什么说呢？咱们普通游客现在去的话，参观这个博物馆，买一张门票就可以坐着它一个长长的电梯， 人家在修罩子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 哦， 人家干嘛不修一观景台呢？对不对？ 哦，对对对。 所以呢，哎，长长的电梯直接坐到水底下去，这就跟那有点跟那个就有点跟那水族馆似的。只不过呢，这个不是水族馆，这个是我们真的是把这个电梯打到了水下。 嗯， 你从这个江边上，因为它是修在江边上那个堤岸上，堤岸旁边的，你从那个堤岸上往下看，你能看到这两个电梯的那个管子的上半部分，一直伸到那个水底下，然后水底下是一条长长的一条这个观景的一条步道， 嗯， 然后两边全部都是透明的玻璃的悬窗， 嗯， 你就可以看到白鹤梁里面最著名的一些石刻啊，然后这个包括古人留下来的“到此一游”啊等等这些这个印记，然后还有白鹤梁那几个字， 嗯， 白鹤梁那几个字的这个雕刻也都是过去留下来的。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挺神奇的，可以推荐给大家。而且那个电梯是根本不用爬的， 嗯， 就是老赵杰仪，你只要没有幽闭恐惧症， 嗯， 基本上下去都没什么问题， 嗯， 就是幽闭恐惧症也还好，就主要是里边人多的时候显得有点挤， 哦， 啊，其他的时候因为那个底下的步道大概有个两米左右宽，然后呢上下也有个两米五左右的一个挑高，所以并没有让我觉得很压抑，只是当你觉得。突然想到，哎，我这现在在水底好几十米深呢，你就感觉啊，这是不是有点危险？可能就是有唯一的就这一点，其他的我觉得特别适合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可以去啊，随便参观啊。它还有一个讲解，包括从一开始的这个白鹤梁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到后来所以我挺推荐这个地方的。也不光是受教育吧，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水下奇观。 嗯， 然后同样一条线，从重庆再往沿着涪陵那条线再往西边走，东边走， 哎，包子 就可以 再往那边走的，咱们下半时段再说，好不好？ 好嘞，好嘞， 好， 嗯 啊，你也是稍事休息，给手机充充电，咱们一会儿接着聊啊。 好的，好的，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重庆啊，大家有任何想跟我们互动的都可以到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留言就可以了。包括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另外的活动，我们京津冀之声的微博粉丝已经突破200万了呀，短期之内有这么大的成绩，我们也是没想到啊，非常的惊喜。大家到我们的那个京津冀之声的微博上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晚上会有抽奖的活动，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好，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包括北京时间上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节目的回放都是能听到的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聊重庆。Right way up.

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呢，我们连线一下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重庆。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的小包子已经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重庆几个他觉得比较浪漫的地方，有好多朋友也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啊，说去重庆对棒棒的印象非常深刻。还有人说重庆的美食实在是太多了，吃不过来呀，等等啊！我们下半节啊，接着让小包子给大家讲讲美丽的重庆。来，小包子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刚才咱们说到了往西，还没往西呢，就到时间了。咱们接下来让小包子接着给大家讲讲往西走，还能看到什么好玩的地儿。 就是从重庆呢往涪陵这个方向走呢，就是刚才咱们说了有一个那个，就是从涪陵的是在应该算是这个叫县城，就是它那个城区的这个那一段啊，有这么一个这个叫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纪念意义的这么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这种这个白鹤梁这么一个博物馆吧，可以说水下博物馆，对，这个比较厉害，是因为它是这个，算是世界上应该是首个这个水下博物馆。然后呢，我说如果再往这边走的话，沿着这条路，其实刚才说错方向了，不是往西，是往东啊。就是沿着这条路再往东去的话呢，就再往前走大概有个一半的路，然后有一个地方在山区里面，这个地方叫白涛镇。这个镇呢。这个镇名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在地图上消失了很多年，特别特别神秘啊，这个地方就是816。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816是什么呀？不知道。 816，对，这是曾经咱们国家建造一个在山里边建造一个秘密的核军事基地。特别厉害。然后呢，这个地方呢，为什么我知道呢？啊，是因为2002年解密了啊，正式解密了。然后呢，这中间呢，也有一部分，就是其实它里面有非常大的、非常大，整个那一座山，当你走进去之后，你才知道，其实整个那个山里面都被挖空了。特别厉害。然后呢，就是大概最高的地方，就有点像那种《指环王》里面的那些场景，最高的地方可能得有20-30米的挑高。就是咱们一般进那种大教堂都没有那么高的这种底儿。就是一般的教堂呢也就10几米，它那个是20-30米，然后上面呢错综复杂的一些插着那些钢筋，就是当时把这个山洞给挖出来也好，炸出来也好，然后呢就直接用一种非常快速的这种水泥和这种钢筋去把它给搭起来。目的是为了发展底下的这个军工。是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它美化，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就特别的，就是在洞里面，如果你用手电照上去的话，就感觉上面特别的那种突兀。然后就那种森森的那些铁的那些钢筋啊，从那个水泥里边插出来。这个是本身的这个洞其实就非常壮观。你想象不到，咱们在让这个全世界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挖了这么大一个工事。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当时本来是要研究咱们的这个核武器啊，包括这个反正就是核反应堆等等的东西嘛。所以呢，但是呢，由于各国际关系等等的，反正一系列的这个发展，这个地方挖完了以后，这个设备也就买了就是一半，就是咱们的这个工事建好了，然后呢这个牌儿也都拖好了，然后呢这些相应的装备呢也开始准备购买了，也都入住了一些仪器了，结果呢这事儿就给叫停了，没到。所以这个地儿呢，从所有的这个准备工作上，包括核反应堆的底层，它的上层，包括它的这个中间的那个冷却池等等的一切都是造好了的，甚至还有一些咱们非常精密的电子仪器，一些过去那些二极管，就过去看起来非常精密啊，现在看起来还不如一台电脑先进的可能，但是呢就是说它一直保存的特别完好，然后就已经入住了当时的那些装备，这里边从来也没有过核，没有任何涉及这个化学叫放射物物质的东西， 嗯， 从来也没有过，所以呢其实就很安全。 嗯， 就是咱们去参观什么的其实就很安全，但是当你看到这个东西就会惊叹，哇，其实咱们在上个世纪啊，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咱们的这个军工其实还是挺壮观的，在这个秘密进行当中把这个山给挖空了，并且把这里面的很多的这些水泥都已经工事都建好了。进去以后你可以参观，它里面有十几层，就是这个建筑在地下，在山里面有十几层，然后里面有反应堆，反应堆的最底下，最上面，而且你从上面下面它是通着的，就是咱们那个当时那个整个这个建筑的结构，那个牌儿、那个底儿都给做好了，就差入住了。 哦， 啊，就是哎，最后就没入住 啊、 然后就废掉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觉得特别推荐，算是一个探秘的体验吧。啊，特别适合那种就是这个胆小的女生，然后由男朋友陪同、一同前往， 跟看恐怖片似的，是不是？ 对对，特别有意思。尤其是你要是走的慢了，它有的那灯是那种感应的， 嗯， 就是因为它 灭了，是吧？ 对对对，你走的慢了，这灯就突然灭了啊！这个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在漆黑压顶的一片洞穴中，啊，传来一声尖叫。这个时候一定要拉住手，不然的话就不知道拉到谁的手。 哎呀，真是啊！这时候女朋友一定要保护好男生，是不是？ 对对对。 哎，这个地儿现在等于是一个开放的景点儿。 对，旅游景点 啊，就是， 所以它是有部分开放了，部分你可以买票进去参观，然后进去，因为它里面很大嘛， 嗯， 所以呢是，就是不让我们，不支持我们这个自己进去参观的， 嗯， 它是要有人专人带着，开着电瓶车带你走一小段， 嗯， 然后呢，你就想里边都能坐车了， 嗯， 啊，就是坐车带你走那么一段，然后下来以后开始徒步，沿着这个楼上楼下里里外外。然后给你讲解这个地方过去是怎么发展的，然后这些每个屋子、每个地方、每个设备都是打算用来做什么的。 嗯， 啊，它是有一个讲解的一个导览团，啊，然后整体的来说，我觉得价格也还可以。 嗯，哎，我觉得大家可能对这些事儿都比较感兴趣，对吧？尤其没有见过这种，老是在书上或者是电影里见，你要到那种实地看一看，那另外一个感觉，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哎，那这条路咱们是不是就走的差不多了？除了这个景点，别的还有什么？你觉得在这条路上的景点吗？还是咱就改道了？ 这条路上呢，咱们是从重庆呢出来以后，沿着这个乌江，后来就是其实就是长江嘛。然后呢，向着东北方向一直走。也刚才我们说呢，经过这个涪陵区， 嗯， 然后涪陵区呢，到了涪陵县，县底下呢还有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啊，刚才说的这个公示啊。 哦， 如果沿着这个江继续往前走呢，啊，你还能到达像什么丰都啊，就是像鬼城啊， 嗯， 然后再往这个万县那个方向走的话，这个高速也是可以走的啊。这个沿着那个 D69就过去了。然后呢，到那边还有什么中县？中县是据说是关云长的这个故乡。 嗯， 然后呢，反正那儿有一个文艺演出。那然后最后到万州，再往前就过了，过去就到那个湖北宜昌了。 嗯， 就不再是重庆的地界了。 嗯， 那么这条线呢，实际上我为什么给大家说这条线呢？是因为最近这一年开始吧，就是从去年开始吧，一年半，这个游轮慢慢恢复了以后， 啊， 不是国际游轮。这个从重庆，咱们有一个叫这个沿着长江去，沿着长江一直顺江而下，有这么一个算是3天到4天左右的一个行程。 嗯， 那么这个行程不会去我刚才说的816啊， 嗯， 肯定不会去啊，也不会去刚才说那个涪陵博物馆，这些都属于咱们自驾可以到的地方。 嗯， 但是呢，如果你在重庆，你有那么几天时间，我建议你可以去选择这样一个非常休闲的玩法啊，这个不仅适合说这个两口子一起啊，小情侣，也适合这个老年人，也适合全家人，因为游轮是一件非常休闲的事儿。 嗯， 我相信很多人呢都在这个香港啊，然后包括这个天津啊、上海坐过那些什么这个跨海的游轮，去什么日韩啊、日日 啊， 哎，对对对。然后有还有更远的，去个什么加勒比啊， 嗯， 是吧？去个什么阿拉斯加等等，我自己也做过很多嘛。 嗯， 还有就是在欧洲， 嗯， 欧洲实际上更多的是河轮， 就跟咱们现在的长江的这个感觉是差不多的。 对， 长江比那个多瑙河和那个莱茵河其实还要更宽广更深一些， 嗯 啊，更适合河轮的发展。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体验咱们祖国的这个之美的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去体验一下，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推荐的啊。然后他会去到什么呢，像丰都鬼城啊，然后像这个这个中线啊，去看个演出啊等等，还会去到白帝城， 嗯， 哎，就咱们说那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里面很多古诗， 白帝城 诗人，哎，都在这儿打过卡啊，曾经都在这儿，哎，对他进行过文字描写啊等等的，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中间呢还会去到很多的像，因为你在过涪陵啊，过这些小的江城的时候，你都会，你能从江上，你从江中心去看到这座城市，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最后到万州，就是现在万县啊，就是那个整个那个从江中间去看这个城市的建设，去看它的感觉啊。重庆就更别提了，重庆的话，你刚一开船，或者说这条线为什么我这么推荐呢？是可以反着走，就是咱们如果是不是自驾，如果不是自驾的话，你刚才顺着我说的这条线玩下来大概要一天到两天的时间，就是你开车一直开到万州，或者说你坐飞机也可以直接到万州。然后呢这些地方呢咱们可以反着，可以逆江而上，从万州到重庆，这条线相对比较小众，因为很多人都是去从重庆坐船下，然后呢到了万州之后坐大巴车再回到这个邮轮公司的大巴车再回到重庆，其实车程只需要半天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这个很多人呢他不知道这个还可以反着玩，因为船总是要回来的， 对， 所以他其实还不如拉着人回来， 他 空驶回来，他还不如拉着人回来，所以这个拉着人回来的回程的船呢相对的人会相对少一些， 哦，就另一个团了是吗？ 啊，对，这就是另外一个团了。 哦，明白。 您到万州，您就下船了啊，就人家大巴车给你组织，给你送回重庆 啊， 可以去机场，也可以去大巴站，也可以去高铁站，啊，专门给你组织，给你送回来，人家别占人家船舱啊。所以他那个基本上早上下船的话，白天大概上午有4.5小时的时间去给他收拾这个船舱，就像酒店收拾那个屋子一样。然后呢，一般的这个游客呢，从大概下午。早的话2-3点钟，晚的话可能得4-5点钟，就可以陆续登船了。就等于是另外一个团啊，很多人不知道是这么可以倒着玩呢，有的时候价格也会相对比较便宜。 哦，真的呀，倒着玩还能便宜？ 对，因为他卖的少，就是他不遗余力的在卖，但是可能很多人更觉得，哎，我还是去重庆方便啊等等。甚至现在有的游轮公司呢，也直接就是说，您到重庆。您先上车啊，我们拿车给您拉到万州去，就是等于先坐半天车，他就这样，他不就是分流了嘛？要不然那个人都想从重庆上船，他也不方便。 啊，明白了啊，还有这么玩的，还真是不知道，没有返程玩过。 对对对 啊，这个我觉得，因为现在好多中老年人很喜欢坐这些游轮呀、啊、什么，他比较省心，而且相对舒适感很高。这个如果跟他们说反着坐还能便宜，他们肯定特别乐意，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安排我们这个老爸和老妈去过，刚去体验了一下啊，然后也是感觉非常不错，回来以后呢，晒黑了3个色号， 哎呀呵，哎， 因为实在是太晒了 ， 他们又喜欢在甲板上这个抽个烟什么的，啊，实在是。所以但是呢确实非常休闲，回来也是觉得玩的也还可以。然后呢因为其实这样，如果你要是觉得腿脚不好或者你累了呀什么的，你可以在船上一直待着，也没有人会强制让你下船，但是就可能自己觉得有点亏，就是来都来了对吧，然后你肯定还是想下去溜达溜达。那么有的地方呢像景区啊，你像白帝城啊等等，这就得爬山了，就是它白帝城是在一个孤岛上，孤岛上一座小山，就是天然形成一个巨岩一样的那种小山，所以呢像这种地儿就得爬上个反正微信步数怎么也得有个7-8千步吧，这个天下。对，稍微的折腾一点，但是呢我觉得出去嘛就换个心情。 对， 而且游轮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每天不用赶行程， 我不想去就不去了，我睡懒觉，那我就在床上吃点饭，对吧？我就看看景儿，然后喝点茶什么的，下午茶也没有人，也没人管，也是免费的。然后呢，就随便的在那休闲一下也可以。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不管是今天玩到几点，明天这个玩到几点，明天几点下船等等的，你每天早上睡醒了，你就到了这个目的地了。这个是不用像咱们每天说今天上车啊，收拾东西，所有东西您今天刚摊开，明天您又得收拾。所以游轮最大的一个好处也在这儿，就是我每天我不用去收拾东西，是我不用去交通，我的酒店在移动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概念。 哎，有朋友跟我们互动了，说听着游轮比较适合老年人，比较没劲，天天就是在那儿待着，是这样吗，包子？我觉得我 还真不是， 我看我妈去那游轮，他们好像还就是这样，就是早晨起来像你说的，就是非常闲适，早晨起来那个吃个早餐，然后就在那个阳台，他们那是阳台还是甲板上，反正有一个躺椅。他每天就是在那儿喝点咖啡啊什么的，晒会太阳什么的。我觉得如果一天两天这样，那出去旅游如果天天这样的话，那不等于啥也没干吗？就在酒店住了几天，是不是特别无聊啊？ 不会，因为首先他一路上经过了很多景点，那您这些景点他都是有给你安排的，不会说就是让你看一眼啊，那是白鹤梁，那是那个丰都鬼城，然后就停了，就走了 啊。 他不会的，他是会带你下去参观的，然后他每天呢，你在上船之前你会拿到一个非常详细的列表，每天的行程大概今天会去几个景点，就主要的景点，然后呢这些景点呢，当然门票也是含在里面的，然后你可以就是说选择去，也可以选择在船上休闲。如果你就像我刚才说的特别累，或者你觉得我就想在这躺着，那你就躺着也没人管你，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他白天在给你安排主要项目的同时呢，像有时候在赶上了，就是说今天大家都醒了，在白天的某一个时段到某一个时段我们是要行船的，那么一般在行船的时候他会给你安排一些节目，比如说船上就是反正有唱 K 的，我坐那船上反正有唱 K 的，那个专门有个卡拉 OK 的 K 房，就是其实船上装修现在很豪华，然后你说像在甲板上有躺椅啊等等的，其实赏赏就是江景，其实我觉得也不为一种这个安排，就是一定要去把自己安排的特别满的话，那其实不适合游轮，就适合去做那种比如说三天五国这个三天 游 六手，这种打卡团，他们到一地儿赶紧拍完了十五分钟上车啊， 对， 尿尿的时间都没有，反正就是可能那种更适合喜欢极度刷朋友圈的这些朋友们，就是游轮它本身的文化就是一种很休闲的、很安逸的这么一种节奏。那么你在这种节奏下，你可以决定我今天要不要去参加这个船上的一些，比如说教你跳舞啊，然后呢比如说在大家有个这种竞猜啊，他会组织这些这个乘客，然后在比如说多功能厅，在这个大饭厅，然后会去组织定期组织一些这种船上的互动活动，让你不会觉得那么无聊，你说你就不合群儿，对吧？你就喜欢在沙滩上，不是那个甲板上躺着，没问题，反正你有活动没活动的你都可以在那躺着，对，这种所以就是我觉得更适合，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比较西化的一种玩法了，已经，就是更适合给自己一个特别安静的这么一个环境，给自己一个享受的空间。我觉得这是咱们我比较推荐的，就是我这两年一直在建议大家多给自己找点享受，多给自己点旅行，别为了发朋友圈，就是那个东西是给别人的旅行，不是给你自己的。你回来以后你到底记住了什么，你感受了什么，你体验了什么，除了你发完朋友圈别人给你点赞得到的那一种那所谓的快感，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咱们说内心的快感，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更多的是给自己一点留下一点自己的美好的回忆，给自己和家人，给你的爱人也好，给你的这个亲人也好，去留下一些更美好的回忆，你们在一起，咱们有，因为我曾经在船上还见过那个几个老哥们儿、老姐们儿的啊，就我得叫叔叔大爷了，可能这些人，人家就是三个人、五个人组成一局，对吧？上了船以后，人家其实在哪儿都可以随时打开战局，甭管就是这斗地主 麻将是吧？ 哎，对对对，人家也是一种很休闲的，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当然我不推荐说到哪儿都玩这个，就是 都玩麻将啊，也不下、 哎、 也不下船，是不是？ 对对对，这个其实那你在家不是更便宜吗？对 对 吧？ 嗯。 但是呢，就是说这种节奏是，当你和你非常要好的朋友也好，你的亲人、你的家人也好，然后你们在一起去体验一个事情的时候，留下了很多更美好的回忆。 嗯、 这些远比去发一个朋友圈。然后去得到一些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给你点几个赞，给你留点言，去发出那么一样一种那样一种所谓的体验方式，可能这个要对你来说，你的记忆会更美好，留存的会更长久一些，我可能更推荐这样。 哎，豹子，咱们最后一点时间，就回答最后一个简短的问题啊。有朋友说游轮感觉挺好，但是在选房型上是不是有讲究啊？我看有的是没窗户的。有的是有窗户的、 嗯、 是不是越住的越高越好，是这样吗，小包子？ 对对对，基本上一个是不是越高越好，而是住的稍微你怎么，我建议啊，最少是有一个落地窗吧，因为这个价格也确实差挺多的。 嗯， 如果是有自己有那个小阳台，那绝对是完美、 嗯、 特别爽，你知道吗？因为真的你自己躺在自己的阳台上，然后、 嗯 喝个冰镇啤酒，然后看看那个江边那种景色，美轮美奂，特别特别爽。 嗯， 但是呢， 比较 贵。据我了解，阳台房跟那个没有阳台的房，其实价格还差挺多的。 嗯， 然后尤其是像以前我在欧洲那个坐游轮的时候，甚至能差出将近一倍。 嗯 啊，所以呢，很多人会选择这个退而求其次，选择一个有落地窗的房间。 嗯， 我不太建议选择内舱。内舱呢，一个是容易加重你的晕船感， 嗯， 再一个是能够加重你的这种压抑感。 哦，嗯、 对对对，你看不见东西吧？它有的现在房间内窗里边会放一特大一个 LED 屏， 嗯， 然后给你放上蓝天白云 海景， 就是你欺骗自己， 啊、 自己欺骗自己，它、 啊、 也做一假窗户。 嗯， 所以我不太建议啊，我建议还是要找一个稍微定一个，怎么也得有个落地窗， 啊， 悬窗都不行，最少是一个大窗户。 嗯、 因为这样的话，你的心情出来旅行嘛，本身就是一个 放松 非常重要的， 嗯， 身心愉快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本着这个出发，我觉得来都来了，这个钱都花了，就不在乎再多花一点这个钱啊，真的掉进就别顾耳朵了， 嗯，好，明白了，好，咱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谢谢小包子给我们精彩的介绍了重庆，连游轮的舱位都给大家选了，非常贴心啊！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连线啊。 好嘞， 拜拜，再见。好，我们今天的乐行京津冀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孙涛，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天晓得，天晓得，既然